金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铺满了虚伪，何不去辨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你不放就飞，俯瞰这世界

回忆藏在心底，总来不及都告诉你，和你一起爬过山顶，入过海里，难免粗心，时而带意义，难过开心你都参与，笑到抽筋，哭到决堤，和你一起想去东京，飞到巴黎，那些事情却因为你，我想和你 so phenomenally, you'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, so don't stop.